等的那个敢用不敢用的这种状态，就是他就说有一个患者啊，他是大青龙汤症，然后呢先是吃西药一个礼拜没有效，然后给中医治疗，然后呢那个中医就说，哎呀，最近这些年呢、啊、有人死抱住伤寒论这本书不放，实际上我们现在怎么会有这个汉代说的伤寒呢啊，没有的，所以只能用银翘散，然后吃了一大堆都没有效，然后呢又遇到一个医生，就说：“哦，这种高烧怎么可以用银翘散呢？是白虎汤。”然后呢，用白虎汤又没有效。然后这个朱敬中去看，就说：“这是恶寒发热，对不对？有恶寒就不会是白虎汤，对不对？然后又有烦躁，对不对？又无汗，那标准的大青龙汤嘛，那大青龙汤症嘛，然后就给了，然后就好了啊。那、然后呢，那结果呢，他医好了之后呢？”那个另外一个医生就来问他说，之前的医生不是说现在只有温病没有伤寒吗？那老师你怎么开伤寒的方会那么有效呢？结果这个朱敬中讲了一句啊、哦、很心虚的话，他说这个病就发于大寒跟小寒之间啊、哦、所以是天气的时令的寒气使他伤寒的，所以呢应该怎么样，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很挫蛋的讲法啊、哦、就是感冒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感冒的，对不对？这个跟时令的那个节气其实不一定很有关系啊、哦、就是当然会有一些正相关，但是没有什么绝对的相关。那但是就是会这样子说这种话啊，只是代表那个医生他一直以来都不太敢用大青龙汤，所以他要用大青龙汤必须要说一些话说服自己，让自己壮胆，就哦，这个病是发生在大寒小寒之间，所以是伤寒，就是要讲来让自己安心的啦啊、哦。这个对我们学习上面来讲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些话。那像这个寒包火的这个大青龙汤症啊，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状态的，比如说现在临床上那个活用大青龙汤症，除了一饮是标准的使用之外，还有就比如说有一种头痛是所谓的寒包火头痛，就是这个头痛是天气冷的时候发作，而你在头痛的时候呢，你又会发现你的牙龈是肿肿的，可能会有嘴巴破，就里面在上火，那这个外面吹冷风而头痛，然后里面却还在上火，这也是一种寒包火，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你用大青龙汤还是会有效的啊、哦、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症型是大青龙汤还有一些推扩运用的余地的。那再来啊，这个朱敬中的下面两个医案啊，都是什么，一个是什么钩端螺旋体，一个是温病啊、哦、故事其实都差不多。那这个地方第一个医案呢，就是因为这个病人呢，他发热恶寒头痛身痛啊，他的小腿疼痛不能活动三天了，那医生当然西医有西医的诊疗方法，对不对？所以西医就诊疗出哦，这个人身上有这个细菌的感染，什么钩端螺旋体这种东西啊，然后呢既然知道是钩端螺旋体了，那就用青霉素啊什么的啊，那就没有用。那然后呢后来变成喉咙痛身体痛，然后就用银翘散又没有用，然后呢后来又过了几天，然后这个朱敬宗啊去看那个病人，然后病人就说那、我吃了一个李医生的一帖药就好了。那朱敬宗就问说开什么药啊，那李医生就说这个就是大青龙汤症嘛，那就吃大青龙汤就好了。那结果这个朱敬宗觉得奇怪了，哎，你怎么会用大青龙汤呢？那李医生就说你不是自己上课教的吗，你说有那个症就用那个药啊，那我看到有这个症就用啦，那就好啦，那就他的脉浮紧啊身疼痛啊烦躁都有啦，那虽然西医叫他什么钩端螺旋体，然后什么其他中医叫什么湿温这种啊、什么奇怪的病机，但是主症结构是大青龙汤症就用啊。然后这个朱敬中就深深的反省说，哎呀，辨证论治啊，是这个啊治病的灵魂啊，就是到底说要照症状。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这样看他这种反省文，大家会觉得有点好笑，可是就像我之前讲到那个葛根芩连汤的医案的时候，就有跟同学讲，比如说那个时候不是谈到那个 逆流晚舟法，对不对？那逆流晚舟法它也是一个标准的这个伤寒的这个邪气内陷，把我们这个身体上升的热水之气打断，然后这个水气掉下来，然后拉肚子，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如果你用中医的框架去看，它自己自然自有我们一套推论的逻辑，或者说哦这样很合情合理，然后用这个方剂就有效，对不对？这些形而上的东西，但是通常到那个状态，你如果去看了西医，西医也会帮你做检验，对不对？检验以后也会是什么菌都有啊。但那个时候你要开药的时候，就会思考上面就会受那些东西的影响，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一个标准的伤寒的大青龙汤症，一旦西医检查说有这个钩端螺旋体，那不得了了，你会觉得这好像。虽然怎么看它都是一只狗，但实际上它不是一只狗啊，就开始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就是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幸好我们金刚还蛮好用的，什么事情在家里面就先解决，不然你如果给外面的人诊疗了啊，就是做了检验了什么，搞了这样一圈回来，到时候其实就听了那么多报告的指数啊，可能就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医了，所以他下一个议案呢，也是啊，也是这个什么1964年的时候，什么钩端螺旋体流行啊，然后又是用温病的药医不好，然后有一个医生说这其实就大青龙汤症啊，那吃了就好了啊，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个再来呢，燕云科的这个大青龙汤症的议案哈，他就是麻黄汤症当然是很清楚的，那。心烦也是有看到，那但他一直还不太敢开大青龙汤，中间还开了一次柴胡汤。那后来呢，他就看到这个人呢，在这个麻黄汤症的框架之下呢，还有这个心烦想喝冷饮，他就觉得说哦，这个应该是用大青龙汤，然后就好了。那当然他这个医案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就他老师评论就是说，这个汤剂一开始就是大青龙汤症，你用那个柴胡汤是发神经啊，柴胡汤是。卖咸才要用的，这根本就不对。那这个幸好是没被你医坏啊，不然的话就是很不好啊，就是这样子一回事。那再来呢，这个燕云科他的这个恶寒症啊，就是又是什么观光这个黄土高原呢、啊，然后感冒，然后怎么样都弄不好，然后后来呢，看到他的这个他的主症的话，恶寒有，身体痛也有啊，然后呢。虽然好像没有看到直接的烦，可是呢口渴也有啊，想喝冷饮也有。那燕云科就说那燕云科就是好像是一下子找不到可以用大青龙汤症的信心，就开始抓取一些有的没的来增加自己的信心，就是说啊，今年呢是这个乙酉之运啊，是根据五运六气呢是这个火运比较火旺金不行啊，所以是阳明造火，那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我忘记了叫什么在司天什么在权了、哦，太久没有算了，已经忘掉了，那就是。然后会想要喝冷的，就他拿这个五运六气当作是一个参考的坐标、哦、来说，就是有可能是有里热症，所以用大青龙汤这样子。那这个用这个五运六气的角度来思考疾病，我现在是这样子想，就是像今年是2008年嘛，对不对？那从2006年开始的连续5年呢，都是所谓的太乙天福年嘛。太乙天福年就是两个水或者两个木或者两个火嘛，像今年就是到两个火这样子，2006年是两个水，那你说五运六气有没有正确性呢？它的周期到底存不存在？就有的时候啊，我会觉得五运六气还蛮正确的，就是我们看一个人出生年月日，看他的五运六气，虽然不能说每一个人我们都把他说的那么准，但是那个通则还是存在的，就你不要说准到说这个人一定会生什么病那么准，但是就好像说我们常常说啊，巨蟹座就有这种人，天蝎座就有这种人，你知道，就是大概那种正确性还是存在的啊。那或者说像2007年年底到2008年，像是今年过农历年的时候，好冷好冷，对不对？那其实这样的一种天气的感觉，其实刚好是发生在整12年前，就是1995年的时候， 那一年的夏天也是长到，就是那年是什么闰八月对不对？95闰8，那一年的夏天是长到，就是说我一直很记得95年的时候是一直到11月还可以去户外游泳，然后96年的那个过新年的时候啊，就好冷好冷，就是要穿好多好多衣服，就是这十几年来的过年的时候，农历年的时候，就那一年冷得特别厉害。然后到了12年之后，又是2007年的夏天好像变得特别长，然后到了2008年过农历年的时候又特别的冷啊，就可能某种周期性还是存在的。那当然这种都不能说绝对啊，说不定你们随便调一个24年前的气象图我就破功了啊。就是，但是呢，那但是在这个不能说的很绝对的前提之下，到底有没有可以说的？我想什么东西都是讲得太细啊，就怕讲不中。但是呢，今年因为是火运过旺的一年，对不对？我们中国基本上的那个五行会说火克金，对不对？所以今年的病比较有可能会作用在肺部啊，因为肺属金嘛。所以我们这些咳嗽偏焦的这些方子啊，今年还蛮有希望会用到的，就是肺部的发炎、气管的发炎可能会比较有希望。当然这样子的，今年的这种五运六气的状态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病，其实我会觉得我不敢说讲的那么有把握啊，就是那，但是一般论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是这个火运太旺这件事情作用在肺这个情形是比较有可能一些些了啊。那当然五运六气反正正式要细交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那我们今年嘛就可以用今年一年的时间慢慢来观察这个黄帝内经里面讲的五运六气到底是不是每一个节气都是合乎他讲的这个特征啊，我们可以再观察看看。那再来呢，这个郝万山的这个讲稿啊，那郝万山的讲稿其实都很单纯，因为他是不是很单纯，就他是上课的口语的文字誊稿嘛，所以同学自己看就好了。那就是这个大青龙汤症啊，吃了2铁人就死翘翘了啊。那大青龙汤这种麻黄很多的这个方剂啊，吃了太多人就虚脱而死了。那后面的话他就是那后面他就讲到说这个夏天呢、啊、有人掉到水里面啊，然后变成大青龙汤症。那他说像这样的症状如果不是用大青龙汤立刻治好的话呢，到后来呢就会变成大叶性肺炎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大概知道一下，就是大青龙汤还是会发，大青龙汤症还是会发生的。而在临床上面呢，遇到大青龙汤症的时候啊，可能过去的医生啊开这个汤都怕怕的，比较手软。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该用就用了啊，就是很多同学都会用大青龙汤了，也用过了。那再来这个宋道元呢，他也是很有心啊，就一位老医生啊。等一下，1999年春假有没有搞错啊？是1899吧，还是多少？那个是那个日期很诡异哦。这是一个老医生，很，还是这是这大概是日期写错了啊？那个，因为他是陆渊雷的学生啊，所以不可能是1999啊。他就是他这个回到家乡的时候呢，看到他们邻居有一个人呢，他的脉症是比较是属于大青龙汤症，于是呢他就开了一帖药啊，就是一帖很像是大青龙汤的方子，但是就是好像是大青龙汤，但是没有加这个生姜跟大枣。然后因为他是返乡的时候刚好邻居怎么样就开药，那开了药之后呢就回他就回到城里了啊。那回到城里的话，回到城里之后呢，他是陆渊雷的学生啊，那他就问陆渊雷说就跟他说老师啊，我回到乡下开了这样一个方子。那陆渊雷一听啊就觉得不对劲，他说你到底在开什么方啊？他说你不加姜枣，那你的这个汤是叫做麻黄汤加石膏，还是叫做麻杏干石汤加桂枝啊？你真的是在开大青龙汤吗？那 那这个送到员他就觉得说，哎，生姜跟红枣那都是无所谓的东西嘛，啊，所以加不加有什么关系？那他老师陆元雷就翻脸了，就说仲景方这个用药是很严谨的，没有哪一味药是没有重要性给你加好玩的，哦，所以一味药的差别这个效若天渊的，哦，这伤寒论里面这种例子多得不得了，你敢这个样子？那当然老师发飙了，这个尊师重道的学生就不敢再顶嘴了嘛。那不顶嘴了，可是还是不甘心，然后呢竟然去找老师的朋友张次公去告状去了，哦，也不是告状，就是又去找第三者来评理，哦，那张次公呢听到这个陆渊雷这样子说这个学生，他说你老师骂得很对啊，就是本来张仲景的药方就是没有一味药是都是放好玩的，但是呢我比较在意的是你开了这样的方剂你是怎么样善后的。那他说我没有怎么善后啊，就开了就回来了，那张四公就说你开这么重的药啊，然后不知道怎么善后啊，我怕这是有问题，就说，然后后来他赶快再返乡的时候就去再去拜访人家，人家就说啊，就是一开始喝了以后好了一大半，然后后来呢又有一点不舒服，就觉得再喝一次啊，补充药性，然后就死了。那所以大青龙汤就是他会。大青龙汤就是一个它的那个麻黄剂量有那么重啊，所以当然病人比较虚的时候就会让人虚脱而死。那这个方这件事情里面当然还有加上这个没有加姜枣的这个问题，就是姜跟枣到底能够帮助这个药啊药性比较行走营卫啊，就是让那个药性变得比较从营卫出来的话都会比较缓和一点点。那如果直接就靠那个麻黄那样子冲出来的话啊，因为大青龙汤不等于麻杏甘石汤，麻杏甘石汤的话是麻黄跟因为麻杏甘石汤症啊没有汗可以发，所以呢石膏跟麻黄会互相牵制药性让彼此变温和，可是大青龙汤症是石膏发石膏汗麻黄发麻黄汗，所以会发得很严重的，并不是说同样是这么多麻黄那么多石膏它的作用会一样啊，并不会一样，所以他就写出来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年轻时代所犯下的错误啊，当作是一个反省，那让这个后学使用大青龙汤的人呢能够了解。像郝万山那个例子也是说有老医生一再叮就是谆谆告诫说要希望他要记得教学生这个事情，说大青龙汤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那看过大青龙汤症我们就会看从这个医案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当年对不对很多人都是不敢用不敢用不敢用一直逼到最后才用对不对，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太敢用然后就把人吃死了。那这些医案就是我们都读过以后，那我们以后自己用大青龙汤就要有一个分寸啊，因为它到底是比麻黄汤还要猛的药，所以麻黄汤的禁忌大青龙汤当然更要小心了啊。所以这些要注意的事情还是要都注意好啊。那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事情，不然的话就下课了哈。好，就先下课好了。